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许多的演员给大家留下了非常经典的形象，这其中呢不乏内地的一些演员。在之前的旅行当中，我跟大家一起细数了许多优秀的演员，另外还有一些演员，他们给大家留下了更多的更深刻的印象。比方说当年风靡一时的男看王新刚，女看王小棠，比如唱着妹妹你大胆往前走的姜文，再比如平民影帝葛优。那么在今天的旅行当中呢，我们要接着来聊一聊群星闪烁60年60位巨星当中的另外4位著名演员，他们是王新刚、王小棠、姜文、葛优。欢迎各位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说起王新刚呢，他是一位部队演员，对军人形象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寂静的山林、海鹰、红色娘子军、哥俩好、野火春风、斗古城、秘密图纸、侦察兵、南海长城、知音等等等等，他塑造了无数的经典角色。虽然从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王新刚淡出了影坛，但人们仍然铭记着这位英俊潇洒、气宇轩昂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另外，他在影片《知音》当中成功塑造了蔡锷的形象，荣获了1982年第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王新刚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22位大明星之一。1991年，王新刚还被载入了中国电影电视艺术家词典。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知音》的原声。这段讲述的是王新刚饰演的蔡锷与凤仙一起入洞房。 你不是答应过收下我做个女兵吗？ 是啊。 那我就在这个战场上协助你了。你不是对我说过吗？等诛灭国贼，再见共和的那一天，我将伴着你，带着一琴一剑，放浪于重阳之间，呼吸自由青春的空气。英雄气短了吗？ 要是我不属于40000000人，就只能属于你。 你是40000000人的，也是我的。 一段电影原声选自影片《知音》。王新刚一生所塑造的荧幕形象大都在30岁左右，而他演出的秘诀就是深入生活体验角色。他在影片《红色娘子军》当中扮演党代表洪长青时，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人物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翻阅了大量有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书籍，还深入到了海南岛体验生活，努力摒弃身上固有的书生气，表现出人物性格当中粗犷的一面。下面呢， 我们再来听一听影片《红色娘子军》的片段吧。这段讲述的是王新刚饰演的洪长青告诉吴琼花要依靠大家的力量来打倒地主。 琼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这么小啊。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那哪儿有啊？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妈妈呢？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这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泪泡着心。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 听完了知音的原声，我们接着来聊一聊演员王新刚。您还记得王新刚出演过的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吗？在这部影片的原小说当中，本来杨晓东是一号角色，可改编成电影之后突出了银环，杨晓东由一个冲在前面的英雄变成了隐蔽的英雄，戏份也减了，但是王新刚依然尽职尽责，特别是他对人物的诠释非常到位。那会儿大家都是谈爱色变，导演不敢在电影当中直接描写银环和杨晓东的爱情，他跟王新刚讲清楚，银环和杨晓东是互相喜欢爱慕的，有这么一条线，但没有台词，没有戏，要通过人物的眼神和内心活动让观众感觉到他们之间的那份情感。然而事实证明，王新刚演得很出彩。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野火春风斗古城》当中的片段吧。讲述的是王新刚饰演的杨晓东和大伙一块写春联过年，但是不忘和银环等人谈论工作。 好书法，好书法，各讲各讲。像杨先生这样满腹经纶，就是到省公署当个科长也是绰绰有余啊。哎，伯乐不存，徒有千里马。还有 今后还得请苗先生 多多的关照。 哪里哪里， 谢谢杨先生。 不谢不谢。 过我们屋坐会儿吧。 不了。 怎么样，大好时光再杀一盘。 走。 光顾杀鸡，回头就别吃。 哦，燕儿又生气了，来他们也帮忙。 呵， 哥。 哎，包上了。 你怎么回来了？ 排长准了三个钟头假。 我跟你说个事儿。 嗯， 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两个老受当官气的弟兄跟我掰了把兄弟儿 啊， 我们合计着今儿下半夜等睡下了开个会，准备元宵节动手干掉连长。 嗯， 把全班拉出去。 哎，拉出去干什么呢？ 拉到西山上参加八路军呗，还有一挺歪把子呢。 一挺歪把子，一个班， 不错呀。 嗯， 那我今晚回去一说准成。 燕来啊，你工作不久，很有成绩。可是我问你，明年一开春，鬼子又要扫荡。等到麦收的时候， 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又得眼巴巴地看着被敌人抢去，怎么办呢？燕来，让你当治安军的任务，不是早都跟你说过吗？工作必须再加深一步，对于那些个人，要多多启发他们的爱国心，让他们看清前途将来。你呢，应当起到一颗炸弹的作用，而不是一粒子弹。 听完了《野火春风》窦古城的原声片段，我们来聊一聊王新刚的晚年生活。王新刚现在虽然是少将军衔，享受着副军级的待遇，但是他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位普通人。王新刚一直不太愿意做官，当年他服从上级调动，不得不担任了八一厂的业务副厂长，被迫从集体宿舍搬进了高干楼。退休前专门配备的专车他很少用，除了开会，他就是愿意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王新刚饰演的一系列正面的电影英雄人物，给一代中国观众留下了难忘的艺术形象，而现在平淡的生活对他来说才是最珍贵的。下面呢，来听首歌吧，《红色娘子军》的插曲《娘子军连歌》，由上海合唱团合唱。歌曲过后继续来聊一聊另外一位演员王小棠。 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要来聊到的是群星闪烁六十年，六十位巨星当中的四位著名演员王新刚、王小棠、姜文、葛优。下面呢，咱们来说一说王小棠。王小棠第一次登上大荧幕是1955年拍摄的《神秘的旅伴》，在片中她扮演一位黎族姑娘，她那传神的眼睛、率真的热情感染了观众。60年代初，王小棠又成功的塑造了《野火春风·窦古城》当中性格不同的金环、银环姐妹俩，再次显示了她的高超的表演技艺。另外，她还出演过的影片有《海鹰》《碧空雄狮》《鄂尔多斯风暴》《英雄虎胆》，塑造了具有性格气质的不同的人物形象，展现出了她较强的塑造力。在1995年，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之时，王小棠又获得了中国电影世纪女演员奖，可谓是实至名归了。2005年12月，在北京举行纪念中国电影诞生百年周年大会中，有50名电影艺术家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的称号，王小棠位列其中。下面呢，咱们来听一听王小棠的处女作《神秘的旅伴》的原声片段。这段讲述的是王小棠饰演的小丽英和路上遇见的赶马人冯廷贵、朱林生相识，并告诉了他们自己的所见所闻。 好姑娘，谢谢喽。 谢什么？我还吃呢。 哎，小玲啊， 嗯， 你在他们那边吃什么饭呢？ 哼，吃什么饭？前天晚上那个卫夫跑到我们家来，把世上的好话都说尽了，还说要加3倍的价钱。阿爹病了不能来，就叫我一个人跟着来了。他们不走大路，冒着雷暴雨还逼着走，到地方还硬要我做饭给他们吃。那个萧武光欺负人， 畜生！ 哎，小丽英啊，你会绣花吗？ 会呀。 你都喜欢绣什么花啊？ 我喜欢绣的花可多了。那个花白马上有一个打鸣的白公鸡，就是我绣的。 哦，这么说那匹花白马是你的喽？ 啊。 那你为什么不管它呢？ 他们不叫我管那匹马，他们总是白垛子挺重的眼给他驮。魏夫说这匹马放在马帮中间，我会照顾。我想他照顾就叫他照顾吧，他们对他倒是挺小心的。 来吃吧。啊， 彩玲，彩玲，哪有那么多的家常话谈呢、啊、该睡了啊。 睡了。 走啊。 到哪儿去？ 那边剁架子给你拼好了啊。 我在这儿歇。 啊，你在这儿歇？ 我在朱大哥他们这儿歇。 不要脸，走，你是我们过来的。 你才不要脸，不走。 你别欺负他，你雇的是他的马，不是他。 啊，你想打架？小五， 哎，怎么你想撒野？ 小五，怎么了怎么了 啊？ 他爱在哪就在哪，小孩子也喜欢热闹嘛。我们是老头子了，他们都是年轻人啊。走走走走走。 不对，我们不欺负他，他愿意在这儿歇。 嗨，小伙子别说了，明儿见啊。 走走走。 好了好了，还来吃我们猪头饭吧。啊， 一段原声选自影片《神秘的旅伴》，王小棠出演过诸多部作品，比方说在电影《英雄虎胆》当中他演反角，风头竟然盖过了主角。电影当中他饰演的是国民党特务阿兰，王小棠在影片内跳了一段当时闻所未闻的热情激昂的伦巴，苗条的身躯散发出了青春的气息。舞会上特务阿兰勾引打入敌人内部的侦查员曾泰，其实当年这部影片播出以后，大街小巷就暗潮涌动，出现了许许多多偷学伦巴的青年男女。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段《英雄虎胆》的原声吧。这段讲述的是王小棠饰演的阿兰和曾泰在树林当中聊天。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震霆，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除了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部《英雄虎胆》，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同样是王小棠的代表作之一了。在这部《野火春风斗古城》当中，王小棠用精湛的演技塑造出了金环、银环姐妹俩，特别是她在不同人物身上熟练地运用相差五度的声音，着实让观众惊讶不已。1963年，因为在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当中成功地扮演金环、银环这两个不同性格的杰出女性的荧幕形象，王小棠还获得了许多奖项。下面呢，来听一段影片的原声吧，讲述的是王小棠饰演的金环对关静桃进行审问。 大姐，给我碗水喝。大姐，你能救救我吗？ 我是要救你。 大姐，只要你放了我，3天之内准给你家送2000块钱去。 钱？我不稀罕。 好，只要你放了我，要什么都行。 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 告诉你，关静桃，这是我们领导跟你说话呢。 关静桃，你的老底儿我们一清二楚。你原本是北京的大学生，77事变以后你投奔了汉奸齐谢元，考进了清河军校。 哼，这让我怎么说呢？不过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我关某的为人。 不用打听我们也知道，去年八里庄扫荡有没有你？千里堤抢粮有没有你？今年城里大搜捕有没有你？这就是你的为人。 我身在曹营心在汉，说这些个干什么？是杀头是枪毙，你们快点好了。 嗯，根据你的罪行，我们完全有权惩办你。不过呀，我们也知道在治安军里头你嘛做的坏事少点，所以我们才把你请了来，要给你指出一条蒋公赎罪的出路。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我给你讲讲有关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对你们的政策。 一段原声出自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王小棠是京剧演员出身，她在荧幕上的表演既保留了京剧演员的张力，又增添了电影表演的生活化。曾经有人称她是全能演员，因为她能说一口纯正的北京话之外呢，还能说地道的河南、杭州、四川、河北等地的方言，可见王小棠的艺术才华是何等的博学了。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故事片《神秘的旅伴》当中的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由温明兰、李世荣演唱，一起来欣赏吧。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行，各位稍后见。 Thank you.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各位好，欢迎继续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进行的怀旧之旅当中呢，将跟大家一起来回顾群星闪烁六十年，六十位巨星当中的四位著名演员，他们是王新刚、王小棠、姜文和葛优。下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说一说姜文。姜文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八零级的学生，1984年毕业后，21岁的他被分配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1985年，刚刚毕业9个月的姜文被导演陈嘉玲选中，在影片《末代皇后》中出演了溥仪一角。1986年，谢晋拍摄《芙蓉镇》，姜文和刘晓庆演对手戏。当时只有23岁的姜文，能与当时最有号召力的第三代导演谢晋合作，的确是件不简单的事情。而从影多年来，他也获得了诸多的奖项，像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奖、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和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等等。下面呢，先来听一段影片《芙蓉镇》的原声。这段讲述的是姜文饰演的秦书田想结婚，去找领导申请，却被赶了出来。 什么？你要跟富农婆胡玉英申请登记结婚？ 哎，是是，王支书，是这么回事。 你们啊，有了深浅了。 王支书，你看这种事儿，自然是瞒不过您的眼睛了。 放屁！ 是是，放屁放屁。 什么时候开始的？ 具体的记不清楚了。 嗯？ 哎，我坦白，我坦白。上级不是让我们一起扫街吗？你看我是个光棍，他是个单身，这年长日久的，还能没点正当要求？ 上手几次了？ 没没，不敢不敢，这可不敢，上级不批准，这可不敢。我们是正当恋爱。 正当恋爱？ 是是是。 你们是专政对象，五类分子，没结婚这回事儿。 王书记，我们黑，我们坏，可我们总算是人吧？就算是公鸡和母鸡，公猪和母猪，公狗和母狗，你也不能不让他们婚配吧？ 秦天子，秦天子，别说的那么难听，啊，坦白从宽嘛。今天我就宽大宽大你，我们先研究一下，完了交到公社审批，哎，什么时候批下来可就不一定了。 王书记，还请上级领导多多费心，多多费心。我们的事儿全仗您老人家一句话。说实在的，我们已经有了。 有了？ 是，有了那回事儿。 什么？当阶级敌人你还偷鸡摸狗？滚回去！明天我叫人写副白对子，你自己贴在门上去。 一段原声选自影片《芙蓉镇》。除了《芙蓉镇》之外呢，《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姜文的代表作品之一了。1993年8月23日，《阳光灿烂的日子》正式开拍。1994年的1月22日，完成了最后一个镜头的拍摄。1994年8月，受到威尼斯电影节的邀请。1995年8月21日，距影片开机整整2年，影片正式批准发行，并在全国公映。这就是这部影片诞生过程当中的关键时间节点，也记录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出生过程中的艰难与坚持。 从某种角度来看，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姜文的成人仪式。在这个仪式过后，彻底确立了姜文作为一个才情卓绝的导演的独特地位。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影片的原声，讲述的是马小军去米兰家做客。 天可真热，才几月份呢？ 那你会游泳吗？ 我不会，你呢？ 等哪天我游泳看吧。 那好啊，小明，我要是掉进水里，你可以来救我了。 那没问题，不过你个儿太大了，我这系数还在练练的时候。 那你就天天到石海去练吧。 那我就不上课，等期中考完试咱 搁那边。 哦，咱俩一块去。 好吧，站那儿别动啊。 好。 哎，你们现在上课都学些什么呀？ 啊，学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学什么。哦，不对对，学了，学那个造酒，做小提琴，还有做芝麻酱什么的。 在哪儿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学工学农啊，我们在大标那边就上学了一个月工呢。我们还跟那边大孩子打架，他们来了200多人，全让我们给打回去了。后来我们上课的时候包着一叶子全是菜刀，然后有一大孩子都说服了，愣让我们给砍了好几菜刀呢。 是吗？ 啊， 那你们考试考什么呀？是考造酒啊，还是考打架？哎，你坐着。 那哪成啊？我们就是学了营业工，等其他时候还得上课。不过平时我自己也找书看。 你们看什么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青春之歌了，还有苦大山什么的。 喜欢冬酿吗？ 我喜欢保尔，冬酿也喜欢，可惜后来他变了，成了资产阶级的。 这些书你都看完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嗨，都是些没头没尾的旧书。哎，他二百首你看过吗？ 当然，那本书叫《外国民歌二百首》，是歌本。 我不识谱，我就是拿来当书看的。哎，改明你叫我唱吧。 行，没问题。 一段原声选自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提起姜文出演过的作品，您还记得这句台词吗？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段经典而熟悉的旁白正是出自姜文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北京人在纽约》是他出演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而那之后他也基本再没怎么涉足过电视剧的领域。而说到此次出演，据说还是托了一顿饭的福。传说编辑部的故事播出的时候，姜文颇为欣赏，还为此把饭做糊了。因此后来郑晓龙和冯小刚找到他的时候，他满口答应了。剧中王启明的身份是一位音乐家，为淘金梦远赴美国，最终变成一位实业家。姜文把他身上的那份霸气和后来的俗气演绎得恰到好处，就如同这个角色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一般。也是通过《北京人在纽约》，更多的观众认识了姜文。下面呢，来听一段这部电视剧的原声吧。讲述的是姜文饰演的王启明在经历过诸多之后呢，跟前妻侃侃而谈过去的往事。 在世界上有这么两种人，到死良心都不受谴责。哎，你知道是哪两种人吗？这第一种是良心让狗吃了的，第二种呢是一辈子凭良心办事儿，啊，甭管是吃多少苦，受多大罪。怕就怕哪种啊？良心让狗吃了一半，还剩下一半了。 你是说你想让狗把你那一半良心也舔干净了，是吗？回答我 ，Yes or No？ 我做不到。那为什么呢？就是我这人啊，他这割舍不下的东西太多。哎，你比方说啊，你说这个好的、坏的、善的、恶的，不，你就这东西，它不是说你想扔就能扔的东西，对吧？就跟这个，哎，警察，他不能说没有罪犯，可是呢，他也不能容忍有犯罪一样。咱们得为了生存呐，同志。 清明， 嗯， 我觉得你比以前成熟多了。 是吗？ 但是你不如以前可爱。 哦。 你比过去要有承受力多了，但是你没有过去的锐气。 嗯。 你变得平庸了，不再是血气方刚的王启明。 就一点你没有变，那就是你的聪明。 我不同意，我觉得你漏了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我给你补充啊，那就是我对你的一片真情。 变了。 变了吗？ 你不意识。我以前经常做梦，怕忽然醒来发现你已经离开了我，但是现在我们彼此谁也不怕失去对方，我们已经不再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了，我们变成了一个相濡以沫的朋友，不对吗？ 嗯，有意思，有意思。来，来，你看啊，哎，你说啊，我把你这句话翻译成是狼和狼的友谊，狗和狗的交情，您不反对吧？ 你呀，你就是这么一个让我恨不起来也爱不成的狗东西。 嗯，成，那成。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来聊到的是群星闪烁六十年，六十位巨星当中的四位著名演员王新刚、王小棠、姜文和葛优。下面呢，来说一说最讨人喜欢的葛优吧。1979年，葛优进入了全总文工团话剧团，从事舞台剧的表演。1985年，他拍摄了第一部影片，叫《盛夏》和他的未婚夫。而真正使大家认识葛优的是1988年由王朔小说改编的影片《顽主》。他的外形与表演都恰合了王朔笔下那种冷面热心的幽默成性的小人物，他扮演的荧幕形象显得轻松而到位，获当年金鸡奖最佳男演员的提名。从此葛优可以算是星运亨通，随后他开始与冯小刚多次合作，成为了中国贺岁电影的支柱，当之无愧的百姓影帝。同时葛优也获得了诸多的奖项，像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男演员等等。编辑部的故事是葛优早期的代表作了。下面呢，咱们来听一段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延伸吧。这段讲述的是葛优饰演的李东宝邀请同事葛玲到家中商议杂志改版的事儿。 哎，你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订婚戒指。 你有正经的没有？你今天约我来干嘛来了？ 谈情说爱为主，图谋篡位为辅。哎，别走啊，图谋篡位为主行了吗？你肯定是给我带《战国策》和《孙子兵法》来了，别站在那屋里去吧。 你怎么那么热衷于把咱俩的关系往爱情的绝路上推呀？ 这是一认识问题，一时转不过弯来没关系。 东宝，咱们一直是同舟共济的好同事。 对。 你要是不珍惜这种纯洁的友谊，我就跟别人做搭档了啊。 哎。 哎，这都是畅销杂志。咱们是不是琢磨琢磨人的栏目啊？ 谈情说爱是双方互利的事儿。我的原则是：第一，不怕；第二，我奉劝你两句，啊，别太近视。这制裁始终是双方都受损失。 我损失什么了？是你一厢情愿认定我喜欢你。哎，有时啊，我还真不忍心伤你。哟，这还没怎么着呢，就跟真事儿似的。 借刀杀人，借刀杀人。其实咱什么不明白啊？不知你留心没有？一堆杂志扔在这儿，让你一分钟之内说说哪本好看，哪本不好看，你说得出来吗？ 我说不出来，你行吗？ 急着上厕所的时候，真的，厕所的地方是不雅，可确实能检验最畅销刊物的阅览史。如果咱们办的刊物能被读者带进厕所，那就算深入人心了。关键是栏目，老陈他们哪动过这脑子？ 照你的意思，咱《人间指南》办刊的宗旨是在厕所里给芸芸众生指点迷津啊？ 入门了，是不是觉得心里特服气？特觉得艺高人胆大啊，特觉得我不同凡响，一言兴邦。

哎，你别生气，不是因为你，我是觉得自己有点滑稽。 那咱们就别聊了。没事，我觉得直说挺好，简单，省得瞎耽误功夫。 你还有事吧？ 我没事儿，可是再聊下去，咱俩也没什么希望。 那你先走吧，我再坐会儿。 行，那再见。 再见。 哦，不对，咱俩不会再见了。那就好像说永别了也不合适。 你可真够烦人的。 其实性质是，那就不见了。 非诚勿扰的票房突破了3亿，创造了华语电影的神话。但同时，有些人对葛优的表现提出了疑问。对于表演形成固定模式的这位演员们几乎都会担心的问题，葛优表现得淡定而洒脱。他说，一位演员如果能把同一类型的角色演绎得让观众难忘的话，那就朝着这条路往下走吧，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我不介意。至于是否还想着超越自己的表演，葛优表示压根儿就不想，因为他觉得现在只需要保持住这种状态就行了。好了，聊到这儿，我们本次的旅行也就接近尾声了。今天一起回顾了群星闪烁60年，60位巨星当中的4位著名演员，他们是谁呢？王新刚、王小棠、姜文、葛优。旅行的最后，再为大家送上一首尚雯婕翻唱的歌曲《悬崖》。这首歌曲是《非诚勿扰》的原声大碟当中的一首歌曲，希望各位会喜欢吧。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之声技术叮当，感谢您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我不管爱葬身何处，我只求陪你直到末路。月已残，灯已尽，夜黑人模糊，这一生因为爱你才清楚。再一步，爱就会粉身碎骨，坠入无尽的孤独。世界太冷酷，梦太投入，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风在哭，当我走到悬崖停住，发觉泪也有温度。生命太短促，痛太清楚，才让你让我爱到无退路。向何处，我只求今生今世共度。天一荒，海一孤，心留一片土，眼泪水都能灌溉这幸福。风在哭。